之前大家都在讨论说娱乐圈里面逆生长的明星到底都有谁，那其实不能忽视的一位就是古巨基。他天生就有一张娃娃脸，大大的眼睛透露出深邃忧郁的眼神，外表保养得相当不错，也依然是华语歌坛当中的中流砥柱。他表示说，最重要生活的快乐，生活习惯要规律，自然是青春常驻了。再来听到那英《春暖花开》。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，我愿意倾起一片海。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，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。如果你要一个微笑，我敞开花热的胸怀。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，我陪你走。心中奔发的爱，风儿吹来，是我和天空的对白。其实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。春暖花开，只是我 那英的春暖花开。在这个季节里，可以推荐一些适合放在办公室里的绿色植物，吊兰净化空气的效果非常的棒，对于办公室不常通气的朋友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。再来，这首歌是来自水木年华，爱上你我很快乐。 我只想告诉你，爱上你我很快乐，就这样看着你，我永远不会转过头。怎么说你才懂爱一个人的滋味，你是否看得清我那无怨的眼睛。最怕听见你说寂寞，我会放下自己来陪你。最怕看见你哭泣，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。伤心的眼泪不让你看见，可是你不懂被爱的幸福。

Mountain Top 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Mountain Top 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 迥异的曲风，只要是从黄龄的口中唱出，都会变成黄龄式的音乐。这首嗨歌的高亢激越，乍听之下和黄龄在《痒》《软绵绵》等等歌曲当中呈现的软柔妩媚大相径庭。很难想象这些歌竟然都是来自这个20多岁的女生，豪爽气概带到了大家的四周。也因为黄龄的歌曲演唱难度很高，必须有一定的演唱功底才能够完美诠释，而且曲风很独特。所以选秀比赛当中，很多选手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，都喜欢翻唱他的歌曲。当然了，下面这位歌手的歌也是选秀歌手们最喜欢选择的，来自汪峰《像梦一样自我》。 会牵挂我，我最亲爱的朋友啊，但我决定放下所有，走上去自由的路。你是否还会陪着我？我最思念的亲人啊，等我已经告别昨日。 自由延续了汪峰以往作品的一贯风格，大气磅礴，充满了对内心力量的追求。而这首歌的 MV 当中，再现了初出茅庐的汪峰和他的乐队一起在酒吧驻唱的往事。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观众，但是他们在舞台上依然是激情四溢。为了追寻音乐的梦想，每个年轻的面孔都是神采奕奕。然而回归现实当中，乐队的成员为了生计一个个离去，汪峰一个人背着吉他穿梭在城市当中。多年以后，他拥有了自己的歌唱。当聚光灯在黑暗当中亮起，身后走来曾经一起奋斗过的好兄弟，他们一起在舞台上激情演唱。借这首歌也是表达出渴望追求自由的勇敢态度。再来邓丽君夜来香。 那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齐唱，月下的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怀般的梦，拥抱这夜来香，吻这夜来香。 站在秋的路口，

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。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，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，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。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。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。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。已经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。就不必在爱里勉强。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。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达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讨好，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。若有情太难了，想别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 是歌手当中，张宇身为主持人，幽默的风格很受大家的喜欢，同时张宇和对手们的关系也都很棒，甚至常直呼邓紫棋和周笔畅为儿媳妇儿。事实上张宇的两个儿子才15岁和10岁，那所谓的儿媳呢都是开玩笑了。张宇说他的两个孩子都很害羞，大儿子比较老实，喜欢打篮球，老二就很聪明了，点子也很多，可是他从来不帮孩子去规划未来，只是打算供他们正常念书直到大学毕业。那现在大儿子进入到青春期了，他偶尔也会关心一下儿子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，他希望儿子多谈一些恋爱，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伴侣。看来在这方面父母还是希望孩子趁早找到真爱的。再来听到范玮琪《如果的事》。 我想过一件事，

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 站在你背后，感动又难过，这个人一开始也爱过，不知为什么突然间觉得没有你没有爱最快乐。 每个人都急于得到关注、按赞的时代，孙燕姿的生活却一直是保持隐秘。这些年定居新加坡的她，平静地过着平凡的小日子，这好像是银河深处一颗遥不可及的星星，要做就做到一个极致。她从不松懈对自我的高标准要求，这也正是多年来她的声势保持持续不坠的原因。最后一首歌来自齐秦的《往事随风》，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，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青春去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谁不会忘一切都是灰暗，